情一首歌。 回味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约会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曙光照入露台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闭着通处结伴牵劝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他于仙境里梦游，梦想比挂念自由，当相恋都去求，随便爱入我 有星星，谁人在遥远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心的冷清，白尽沧桑路，放到这光景，彷徨失居时，爱数星星。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， Thank you. 着雨，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 翅膀飞远了， 飞远 撒摇那达，撒摇那达，抖落一根羽毛在我肩上， 那达撒摇，那达撒撒耶， 积雪就要告别最美的季节，你离开那一刻让我闭上眼，转瞬之间消失在天边，不知何时天空又飘起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 也冷也暖，温暖 安慰的理由，但你没有。他不是始作俑者，缺席的你罪恶的问候，用沉默代替解脱，迷失在你的话语，用微笑告别以后，这一刻后彼此要擦身而过，放下一切让你走，就这样不再联络。想起你电话来时的表情，想起从前爱你的身影，想起总是微微笑的你，想起从前爱你的调皮，想起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想起从前爱你的甜言蜜语，面对着自己背对离去的你，我已失去。是在你的话语，用微笑告别以后，这一刻后彼此要擦身而过，放下一切让你走，就这样不再联络。时的表情，想起从前爱你的声音，想起总是微微笑的你，想起从前爱你的调皮，想起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想起从前爱你的甜言蜜语，面对着自己背对离去的你，我已失去。多年后，时间不再尽头，你我的以后也不再拼凑。爱情是作用，这不是谁，没有谁左右或谁对，不再害怕面对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？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

前一遍两遍，相爱怎么变，梦就在眼前，我却不敢实现，想你的夜又要 帮你重温曾经错过的好歌老歌。我们来欣赏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，来自孙悦演唱的《小龙女》，二勇带出的《爱已成风》。 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，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体会出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，秋上苍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，任时光化冰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如情花永远芬芳。 找不到出口。爱都远走，何必苦苦哀愁？一颗心早就习惯了寂寞。曾经是两个人都有的梦，为什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？一杯酒就让它永远一起全部都带走，爱的权利和自由。才是情浓，流下的泪，笑我不懂追求，决裂后我已经一无所有。曾经是两个人都有的梦，为什么会消失的无就让它永远一起全部都带走，爱的权利和自由。我最爱的人请回来再爱我吧，在别人的怀中你我会放心不下，我最想的人你在远方。 这个时段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郭富城的《可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情深

时间，成长后慢慢的发现，原来都是戏言。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。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。 Thank you.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心魂荡漾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Oh yeah， 我想他，想他， 我想他，还是想他， 都不愿说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。

里的星星，少一点点的热情，多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寂寞已经很拥挤，把谁忘记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急性，要把你忘记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零碎心，谁忘记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清醒，要把你忘记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如影随形，若即若离的心情，寂寞已经很拥挤，偏偏又在想起了你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何婉莹的《暗恋他》。